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又嚟到星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嘅大师兄啊黄晓初先生喺度啊，初你好 ，Hello 大家好。 咁啊初咧就系一个毕业于 UCLA 嘅一个我嘅大师兄啦，好精通呢一个戏剧。 你讲到好似你都系毕业喺 UCLA 咁样， 唔系，我想偷你嘅光啫。其实唔系、哦，嗱，我觉得我同你好多共通点嘅、 哦， 即系我哋都中意戏剧啦，我哋都系演艺学院毕业啦，我哋都拔足咁多爪啦，但系我嘅程度可能全部都比你浅少少，你比我深少少，所以呢个节目咧就特登开嚟咧，俾你教下我嘢，同埋教下我哋听众嘢。 你唔好搞笑啦， 系好搞笑啊！我咁好啦，翻嚟咧一剧之本呢个节目啦，当然咧我哋会讲下剧本啦。咁但系我记得上次咧，我哋讲咗好多剧本嘅内容啊，或者点样去欣赏一个剧本啦。有一样嘢我翻去谂下咧，即系隔咗一个礼拜，我都系觉得唔明，我想再问你噶， 蔡。 我哋上次讲到一个剧本啦，可能好重要嘅嘢系起承转合啦、 啊。 其实起承转合嚟讲咧，我又真系唔系好了解，可以点样去欣赏、嗯？又或者我哋有啲听众开始听咗之后，啊有兴趣写下剧本喎。其实起承转合都系一样好重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关于起承转合嘅重要性，或者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 其实咧，我谂起承转合呢样嘢最惨就系好多人都以为自己识啊，因为你 好彩冇咁谂啫。 听完起承转合呢四个字之后，其实你细细个听过呢四个字啊，你都应该知佢大约咩意思啦、啊。 系。 但系最惨就系大约，即系个个都大约知佢咩意思，然之后咧、嗯、就冇办法将呢样嘢转化成为一啲我哋可用嘅嘢、 嗯、 即系我几强调，如果我真系有一把尺，可唔可以真系有一把尺？嗯、当然啦，我都唔想嗰样嘢咁死板地系一把尺嚟，一定要系咁就好啦，唔系咁就唔得噶啦。我唔系咁样谂，只不过系我希望有。笼统啲有某一啲嘅尺度可以令我哋去做到一啲嘅平衡啦，我哋可以平衡到自己，平衡到人。咁而起承转合系其中一样嘢，我觉得系绝对客观嘅。 系， 因为起承转合，我上一集都大约提过，就系话喺我应用嘅时候，我应用喺任何嘢之上嘅。 系啊，即系你上次话跳舞啊、音乐，其实都会有呢个起承转合嘅剧本喺度啦。 因为每一样嘢，都系上次又系讲过嗰样嘢，就系话你喺电视机前面行过。佢只要產生咗一樣嘢，令到你關心佢，咁你就想知道佢嘅結局。咁嗰樣嘢已經基本地產生緊起承轉合、 嗯， 只不過我哋有冇辦法好清晰咁樣指出起係乜嘢，承係咩？ 對於我嚟講咧，起承轉合，不如你試下糾正我嘅過程裡面，睇下會唔會令我哋了解唔多、 啊。 起承轉合會唔會係嗱學你話齋啦？咁我哋睇電視，頭頭有啲事發生咗，咁啊可能係起啦，承就係再有啲其他嘅嘢走入嚟，或者其他人走入嚟。令到件事有转变啦，咦？咁我跳咗成喎，咁跟住合咧就系佢可能转变咗成为点样嘅第三样嘢。喂，我都几混乱喎，初 系我谂好多人都有啲咁样嘅情况啦。 系 咁，但系我尝试将呢样嘢咧用一个我认为系简单啲嘅方法啦，但系可能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你讲乜嘢啊咁样。但系我尝试用一个我认为简单啲嘅方法去解说一下究竟起承转合系乜嘢。 系 嗱，我谂起咧。大家就冇咩人会有问题嘅、 嗯、 起就係开始啦，係咪咁只不 过 係点样开始啫。嗱，我亦都尝试讲下呢个起嘅应用喺过去我哋认知嘅戏剧入面有啲咩改变。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见到一啲粤语残片也好，或者一啲旧啲嘅特别係法国意大利嘅剧本呢，就好经常出现啲咁嘅戏嘅。就係咩呢？就係、是、一开始个戏呢，有几个工人喺度执紧屋，主人未返，跟住啲工人喺度倾闲偈，跟住啲工人开始讲，哎呀你快啲执嘢啦，如果唔系呀等阵间呀阿大少返到嚟呀又会俾佢闹㗎啦。跟住另一个话，哎我先唔驚呀，你唔觉得最近大少有啲嘢唔同咗嘅咩？就係一开始就有两个人呢，就即係可能系啲工人呀咁呢，就基本上就将嗰个剧本嘅背景呢就交代晒俾你啦。可能系十分钟㗎，交代晒所有嘢俾你，但个戏系未开始㗎。 系 嗰啲系前设嚟嘅啫。 起系一个故事嘅背景咧。 我唔会咁讲啊，即系起系真系起因嗱。 嗯， 所谓嘅起因，我哋要搞清楚咯。我哋话起因，即系话有啲事发生啦。 系 咁，每一个戏都应该系一件主要事件嚟噶嘛。 系 每个戏都系一件主要事件嚟嘅。 嗯嗯， 即系如果系我哋讲紧话，譬如《无间道》啦，我希望有一啲即系大家都睇过嘅戏，比较多人睇过嘅戏，作为一啲嘅基础，等大家容易去了解啦。 系 《无间道》嘅起系咩呢？如果我真係要定义嘅话，首先我要定义返就係成个戏最主要嘅事件系乜、 嗯嗯、 无间道最主要嘅事件系咩内鬼嘛。 係啊係啊。 咁、 啊、 最主要要发生个动作嘅行为系咩系搵个内鬼出嚟嘛。 係啊。 咁几时几时开始佢哋搵个内鬼呢个戏一开始佢哋有冇搵个内鬼呢冇。 嗯。 个戏一开始系曾志伟同一扎后生仔嘅啱啱入黑社会嘅喺个庙度嘛系咪系。建立咗有内鬼啫嘛， 系啊，跟住 梁朝伟即系另外一个阿余文乐饰演嗰个角色， 嗯嗯， 又喺学堂度，佢都未做卧底噶， 系 都未开始噶， 系啊， 几时个戏真系开始咧？你点都估唔到，系好出名嗰场曾志伟喺个差馆度泼啲饭餸落海嗰一场就真系起啦。点解啊？因为嗰场戏系成个戏第一次佢哋发现原来大家都有内鬼喺对方嗰度、 哦， 而嗰次佢哋第一次曾志伟同埋黄秋生正面对质就系、是、发现，然之后就大家话好啊，咁我睇下边个揾到出嚟先咯，都揾唔到会死嘅。嗱，大家我如果咁样提，你都记得嗰场系嘛？ 系 嗰一场系真真正正成个戏嗰个所谓嘅战争啊，系开始，大家想办法去揾翻个内鬼出嚟、 嗯， 而个戏之后就系一路点样啲内鬼啊隐藏自己嘅身份啊，嗰两个大佬啊想办法去揾到对方嗰个内鬼啊，叫啲僆去做嘢啊。 哇！我听翻呢个戏都好想睇翻多次呢一个电影添。 系啊，嗱，咁所以嗰个戏就系我哋首先所有嘢嘅源头就系我哋一定要定义翻成个戏最主要嘅冲突、动作。 嗯， 我哋定义到呢样嘢之后，就揾翻究竟系点样起啦。头先你记唔记得我咪提过话嗰啲以前意大利嗰啲戏，法国戏好中意咧，就系呢啲咁样嘅，有啲侍从咧走出嚟咁样讲，系交代咗个背景，但系个戏未开始嘅。 系啊系 啊, 啊， 以前啲戏系咁嘅，但系你睇下而家啲戏咧，特别系电影，我举一啲比较特殊啲、比较另类啲，唔系另类啲啊，应该话另外一个极端嘅例子啊，就 系 嗰啲戏咧，头先讲咧，意大利法国咧就用咗五分钟交代背景。但系你而家系咪试过睇啲戏咧？即系譬如你入去戏院度，开始出嗰啲叫 roller 啦，即系嗰啲导演嘅名啊、编剧嘅名啊，前面有啲片头，有啲画面啊、 嗯， 然之后个戏个名终于出现啦，静晒，咩声都冇，跟住黑晒，黑咗两秒，然之后突然间一有画面就系、是、飞车爆破突击、追杀、你都未知咩事，就已经系追杀咗一大轮，然之后搞咗五分钟一轮嘅追杀之后，占士邦终于捉到嗰个坏人啦，然之后佢就捉住个坏人 ，tell me。跟住就叫佢讲咩？你都未知咩事就已经叫佢讲。跟住三两嘢佢就已经杀死咗个人，然之后翻到去就有个佢个老细咧捉住你做乜又杀死咗嗰个人啊？你最近而家成日都系咁，你成日都系咁冲动嘅。最近有啲咩事啊？我哋先至慢慢开始知道系啲乜嘢令到佢变成咁，同埋而家要面对嘅系乜？而家咧嗰个戏咧，有阵时咧喺你个戏都仲未开始就已经发生咗噶啦。 嗯嗯， 即系而家啲人嗰啲时代嘅节奏唔同咗咧，啲人睇嘢嘅习惯唔同咗。如果我哋用嗰啲旧嘅方法做咧，我哋会觉得好慢啊，好闷啊。所以而家有啲嘢改变咗，但系有一样嘢冇变嘅就系、是、起一定系个主要嘅冲突个起因。 是 因为啲乜嘢，而喺定义入面最重要嘅部分就係、是、当呢样嘢发生咗之后，个戏之后继续发生嘅嘢就係不可避免㗎啦。 嗯。 呢个系个主因嚟㗎啦。所以就係、是、起就係、是、个定义就係一开始啦，但係我哋就要清晰咁揾到呢个位置，就可以帮我哋去理解一个剧本，理解得好好多囉。 嗯，即係就算你讲占士邦呢个例子呢，佢嗰个戏呢都总系会俾我哋有迹可寻返嘅。 绝对有迹可寻、每一个戏都一定有迹可寻。如果你寻唔到嘅话，嗰个戏就通常你睇唔明，然之后你就会想走㗎。 讲咩咁好啦，但係第二个位置去到成啦，成真系好难諗喎。转合都我哋可以字面上睇到成嘅意思真系咩呢？ 我反而想跳过成唔讲住，成系真系难讲嘅。但系我到最后讲完一句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哦，原来 咁系成噶啦。 咁样，咁我就不如讲翻转先。 好啊。 我记得我出去教书咧，因为我而家好少啦。我以前都仲有教小学啊、教中学啊嗰啲咁样。我就发现咧，你走去问佢咧，咁啊好多人答转系咩咧？我谂听众喺屋企都会尝试答转系咩咧？好多人答转折系嘛、转捩点，有啲改变咗系嘛？但系呢即系一个纯理论嘅角度，我去理解转系咩呢？转其实应该系高潮。 如果我哋尝试去理解一个戏咧，系你当佢系，如果我可以好数学化咁去定义呢样嘢啦，当佢系有一条曲线嘅，咁嗰条曲线咧就喺嗰条 XY 嗰两条轴嗰个源头嗰度一路出嚟咧，就是、一条斜线一路向上爬，一路向上爬，一路向上爬，去到一个位咧就会跌翻落嚟噶啦。咁嗰条线就应该系得一个高潮嘅啫嘛，系咪啊？所以咧转，其实如果我咁样定义一条线嘅话咧，个高潮就系个转嚟噶啦，其实。咁但系乜嘢系高潮？就是好难解决嘅一样嘢啦。我成日呢都面对一个问题，我同同事倾剧本也好点都好，因为我啲同事好可能佢冇受过专业嘅戏剧训练㗎嘛，冇受过专业嘅编剧嘅训练㗎嘛，又或者你同身边啲朋友去倾，佢哋冇受过嗰啲训练㗎嘛，咁乜嘢系高潮啊？哇，嗰场床上戏就系高潮啦。哇，嗰场爆炸就系高潮啦。哇，嗰场唔知有啲乜嘢，总之 系。哇，有四五个高潮啊。 系啦，有好多有嘢俾你睇，你觉得好正，嗰、那个就系高潮啦。冇错，嗰、那个可能系观众感官上一个情感嘅高潮， 喺视觉上高潮， 视觉上系，但系喺个戏上面佢未必系高潮嚟嘅。嗱，我哋谂翻我头先讲嗰个，如果佢系一条曲线嚟嘅，一条 curve， 我要用嗰条 curve 去定义呢一个戏成个戏嘅走向。嗰、那个高潮其实如果你咁样理解，嗰、那个高潮系咩咧？嗰、那个高潮就系件事件最高而佢解决嗰个位，因为之后所有嘢都系走下坡噶啦嘛。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笑咁讲话，诶、哎，我已经走到去我人生嘅高峰啦。咁即系你嚟紧嘅事业都系走下坡。 拜拜 因为嗰个系最高嘅位嚟噶嘛。 系啊，一定会跌落嚟噶。 好啦，咁边一个位系真系咧？如果我哋又攞翻无间道咁先算啦、其实几难讲嘅无间道。无间道话一路要揾到嗰个内鬼出嚟嘛。咁一路揾啦，到最后梁朝伟发现原来刘德华就系嗰个内鬼嚟嘅。个问题都未解决，到边个位真系解决啦？就系、是、梁朝伟死咗。因为梁朝伟死咗，就冇人再去追究呢件事，冇人知啦嘛。咁嗰个问题就真系解决咗啦。嗰、那个就真系我哋技术上喺剧本分析同埋编剧技巧度真真正正嘅高潮，就系嗰个位，就系梁朝伟死咗。因为你个戏之后冇办法再向上爬啦、除非你有新嘅元素。所以先至有无间道三啫，就是佢有一啲新嘅元素走入嚟，令到嗰件事改变咗，先至有得再去嘛。如果冇新嘅元素入嚟嘅话，嗰、那个戏喺嗰度一定要完噶啦。 哦， 呢、這个就系高潮啦，技术上嘅高潮，唔系边一场特别好睇、特别轰烈、特别多爆炸、特别多靓仔靓女，唔系，系件事件真真正正嗰一刻系解决咗啦。嗰、那个就系一个我哋技术上叫嘅高潮咯。 我咪话系呢个高潮系令到个剧本不得不转变啊！ 你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头先我话用一条曲线嚟比喻一个剧本啊嘛、你可以话佢不得不转变，但系因为个事件解决咗啦嘛，个戏就一定要完啊嘛。如果你喺嗰个位突然间开啲新嘢嘅话，就会好难搞咯。突然间会变咗做第二样嘅，譬如我成日都我最中意用三只小猪嚟作为例子同大家讲剧本嘅。你谂下。嗰、那个戏到最后解决系咩啊？系只豺狼喺个烟囱度跌落嚟死咗嘛？如果你去到嗰个位，原本你应该已经要讲就系之后三只小猪就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啦嘛。但系突然间你讲，原来嗰只豺狼咧之前系曾经咧系追杀过一只鳄鱼嘅，但系嗰只鳄鱼而家见到嗰只豺狼死咗之后咧，佢就发现佢自己雄霸一方，而家佢就可以周围咬人啦。跟住你开始讲嗰只鳄鱼嘅故事，然之后只鳄鱼去追咗三只小猪，咁你咪突然间嗰个转就已经冇晒意啦，你个戏又变咗第二个戏啦，咁嗰个应该系三只小猪下集啦，或者第二集啦，或者叫做鳄鱼前传也好，或者叫我唔知啦。 鳄鱼的一生啊， 系啦，系第二个戏嚟噶嘛，但系嗰个主要事件喺嗰一刻已经解决咗，嗰、那个就系转咯。 哦，咁啊，成同埋合又会嗱，成我哋唔讲住啦，合就系其实已经系个结局，即系或者系经历个高潮之后，戏里面嘅所有人或者个剧情变成最后系点组合结合翻去啦，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绝对可以咁讲啊！而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就系咩呢？就系、是、你睇电视剧三十集也好，二十集也好，最后嗰十五分钟通常就系合啦。 系 咁、那个合系咩呢？最典型出现嘅就 系当然 系唔止系结到婚啦、最典型出现嘅系咩啊？烧烤一定要烧烤，要所有人围埋一齐，跟住又讲，哎，你就好啦，你而家就已经又生咗个 B B， 你睇下佢跑得几开心，跟住又一定会有人，哎呀，阿边个就惨啦，佢而家去咗加拿大，希望佢开心啦，咁跟住咧就好有可能系佢今日咧专登搭飞机翻嚟同你一齐烧嘢食，然之后到最后有个 wide shot， 系有个阔镜就见晒所有嘢，然之后大家乐也融融咁样，就即系我哋之前讲故事之后，佢哋就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同出一辙。但系到最后就系要交代喺主要事件结束过之后，嗰啲人 佢哋点样呢，会唔会有啲嘢我哋未完全解决晒嘅呢，都想交代下呢，可能有两个人有一条则写少少嘅一啲感情啊，到最后佢哋有冇开花结果呢，到最后佢哋或者系分开咗，或者佢哋喺埋一齐，我哋都想知㗎嘛、 嗯。 因为我哋基本上就系我之前讲嗰样嘢啦，你睇个电视度见到有嘢发生，你都想知道到最后点㗎嘛。 嗯、 我哋都想知道到最后究竟佢哋系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啊，定还是系佢哋就分开咗冇再见大家，定还是系有个变成咗植物人，佢就继续痴痴咁样等佢，都系一个合理㗎嘛。有啲人问我咁 open ending 即系一啲开放性嘅结局算唔算系合啊？都算， 嗯， 因为到最后系最紧要留喺观众入边知道啊，之后佢哋点样继续落去喺主要事件完结之后， 嗯、即系主要事件已经解决咗， 冇错啦。 嗯，咁嗱，你又话可以好简单一句说话讲翻俾我哋听，咩性咯？ 性即系喺定义入边好简单嘅啫，喺起同埋转中间嘅咪就系性咯。嗱，我咁样讲，当然你就乜嘢啊？你玩咩咁啊？系啊，但系可以唔系嘅。嗱，我又举个例子，我头先讲三位小猪啊嘛，我又讲下三位小猪啦。 系， 你谂下，通常啲人讲三位小猪咧，都系咁样讲嘅。 系， 从前有三位小猪，佢要去起屋。咁啊，先别论无啦啦三位猪做咩要去起屋，同埋点解佢识起屋先啦。因为而家啲小朋友聪明咗好多噶啦，佢会问你噶，你咁样讲过。 点解猪识起屋嘅？ 系啦，佢会啲小朋友会搞你噶啦，开始你咁样讲，系咪？咁啊，当然啦，啲小朋友亦都习惯咗以人法嘛，咁佢唔会问噶。但系我唔理佢字先啦。跟住你开始讲啦，咁啊，三位小猪要起屋啦，跟住大猪要点样先，二猪又点，三猪又点啊，起咗屋啦。跟住你就话有一日豺狼啊出现啦，咁我哋喺呢度就要讲一讲豺狼啦。因为豺狼大家都有听过小红帽㗎啦，小红帽入面又有一隻豺狼，其实呢隻豺狼同小红帽就好熟㗎。咁我哋又要讲讲小红帽喎，小红帽咪有个婆婆嘅，其实呢个婆婆呢一早呢喺白雪公主呢已经出现过㗎啦，你一路系咁讲落去你可以无止境㗎喎，其实系咪先。咁唔系成㗎喎，因为成中文字呢、这个成字有一个承托承接由下而上嘅意思、嗯、如果嗰个主要事件譬如系讲话搵内鬼出嚟啦，无间道嘛，如果你嗰啲事件发生系同呢一个主要事件冇关系，而冇令到个古仔继续向上去发生嘅话，咁、 嗯、 嗰个可以唔系成嚟嘅。你见到有一场佢无间道入边，差唔多揾到个内鬼啦，喺个戏院度跟踪佢，然之后差唔多揾到佢嘅时候，点知电话响，差啲俾佢发现，然之后佢要继续去， 系啊系啊， 嗰场系成噶嘛。因为佢越嚟越近啊嘛， 系嘛、啊啊啊啊？ 但系如果你谂下，突然间有一场唔知点解系讲曾志伟嗰个角色，突然间咧系去召妓嘅，有好多靓女出嚟嘅、嗯，但系同个主要事件系冇关系嘅，冇帮佢，咁就唔系成咯，系、 哦、 咪？所以成喺定义入边，虽然话喺起同转中间，但系你做得唔好，可以唔系嘅。而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你有冇令到个主要事件越嚟越紧张，可能系越嚟越近，嗯、或者越嚟越远，令到件事越嚟越紧张。咁就已经系成啦。 哦，真系一定要有承托同埋承接嘅功效，就叫做起承转合嘅成啦。哇，真系了解咗好多关于咩叫起承转合，原来咧都唔系咁容易，但系亦都令到我哋咧学识更加点样去睇一个剧本啊。哇，原来唔觉讲咗咁耐。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真正进入我哋今日嘅戏玉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听完一首好型嘅《无间道》之后，我哋又翻翻嚟《一剧之本》呢一个节目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黄晓初阿初喺度嘅。 Hello， 阿初。咁啊，头先就讲咗咁型嘅《无间道》，或者咧，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学识咗起承转合之后咧，我哋可以真真正正第一次咧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咧去欣赏一个剧本。上次你话过俾我哋听啦，今日会讲一个关于古希腊嘅剧本啦。其实古希腊剧场咧系一啲乜嘢嘢咧？咁当然啦，成日听嘅就系所有戏剧源于古希腊嘅祭祀嘅，咁古希腊戏剧其实有啲咩特性喺度咧？ 头先啊 ，Winky 你都讲啦，关于祭祀啦，咁我亦都唔想讲得太过详细，突然间上一堂历史堂咁，令到大家好闷啦。咁但系一开始其实系祭酒神嘅， 嗯， 亦都其实你知道古希腊嗰啲神系比较混乱啲， 好多啊， 系啊，而净系讲呢一个大奥尼修斯啦，呢个酒神啦，其实佢除咗系酒神咧，亦都系丰收之神。亦都系 英文叫 ecstasy， 就是狂喜之神，中文叫做。咁就比较复杂啲，所以就佢有好多仪式呢，头先讲狂喜呢，就係、是、有一啲祭祀嘅时候呢，即係根据文献所记载呢，就係、是、话有阵时呢啲女仔，特别系女仔呢，我唔知点解啊，特别系女仔呢，就会突然间呢系极度兴奋，然之后投身火海，就献祭俾个酒神咁样，都有嘅。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就系、是话明系祭呢个丰收之神同埋酒神啦，就春秋二祭咁就咁啊，亦都同时咧，就因为佢系狂喜之神系酒神啦，好多时啲人就会有一啲嘅艺术嘅表演啊，而辗转咧初期嘅戏剧亦都系咁样形成嘅，咁、就后来发展到有一啲咧戏剧比赛，咁啊真系咁样嘅，而嗰啲比赛咧亦都有一啲好出名嘅赢家咧，到而家我哋都仲讲紧呢啲嘅剧作家嘅。 咁啊，但系咧睇翻咧古希腊剧场仲要有一个特性咧，永远都会有啲 chorus， 即系一啲 歌 队喺度噶。咁呢、這个特性点解咁重要咧？对于古希腊剧场，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头先都讲系祭祀啦。咁、所以佢个表演模式啊，或者佢讲嘅内容啊，咁都系受呢样嘢影响好深远。咁歌队原本一开始你可以想象到啊，嗰扎人真系会唱歌噶，一开始真系有啲祭祀仪式，真系会唱歌，一扎人咁样唱歌。咁但系慢慢呢啲嘢亦都融入咗喺戏剧入边，咁所以喺戏剧入边亦都有少少舞蹈嘅元素啦，亦都有唱歌嘅元素啦，亦都慢慢呢啲歌队亦都有朗诵嘅元素喺入边。咁而呢、这、一个歌队咧，辗转喺古希腊嘅戏剧入边咧，佢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标志。呢、这个标志系啲咩咧？可能系天神嘅指引啦，可能系群众嘅压力啦，可能系剧作家嘅预示，或者系一啲人物嘅心声啦。佢系会系左右呢啲人物嘅决定嘅。佢成为咗一个好大，即系而家我哋通称好多戏入边出现嗰个所谓嘅说书人啊，嗰、那个 narrator 咧，其实有一部分嘅源头都系嚟。至于呢个歌队，呢、这个歌队可以系一班人，有阵时可以系一个人，佢会入嚟左右一啲嘢，或者牵动嗰啲角色嘅情绪，令到个故仔可以继续推进。 嗱，亦都讲多少少俾听众听啦，歌队嘅形式系点？即系我又未真正去过希腊睇呢啲剧场啦，咁但系香港咧亦都有啲剧团嚟做过类似呢啲戏，我记得我睇过嘅。咁即系啲主角咧就继续喺度做啊做啊做，咁而啲歌队咧有一个感觉，嗱，我试下咁样比喻，好似啲鬼魂。喺側邊可能係突然之間二十幾人一齊出嚟講緊同一樣說話，唔同嘅音頻啊，唔同嘅聲線啊，但係咧會好似組合成為一個人咁樣。因為譬如我哋讀書嗰時咧，歌隊最重要咧就係令到覺得咧好似係一個人，一種力量咁樣進入個主角嘅，佢影響佢嘅心態或者影響佢嘅對白又好嘅。咁歌隊嘅作用最大就頭先阿初講過啦。咁你認唔認同我頭先講歌隊個出現嗰個狀態咧？ 其实都有一啲唔同嘅即系改变嘅，但系有一样嘢几肯定嘅，就系话有啲人甚至系咁讲嘅，就系歌队系古希腊戏剧嘅主角。 系啊， 好多时佢系仲主角嗰个主角噶， 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 因为佢系成个系一个最大嘅力量嚟嘅、其中一个，除咗个主角，因为有阵时佢会左右个主角，叫个主角，甚至系赋予力量俾呢个主角。佢可能会帮佢表达发泄佢嘅情绪，表现佢嘅情绪，亦都可能会将佢内心嘅一啲能量帮佢推大佢，以至到佢要執行下一个行动。即係譬如佢好嬲啦，嗰啲人不停咁样缠绕佢，然之后讲一啲嘢去刺激佢，帮助呢个主角去行下一步，描写佢内心嘅世界也好，或者係俾一啲唔同嘅意见，好似係天使同魔鬼咁样去逼迫佢，令到佢要執行下一步咁样，都会有囉。 咁我哋呢不如就即刻睇下呢我哋今日会讲嘅呢个剧本咧，歌队系点样出现？但系首先我哋讲咗咧，今日嘅呢一个剧本嘅剧作家先。阿初，我真系唔识读佢嘅名字，可唔可以读出嚟啊？ 哦，其实我都唔肯定究竟呢一个系，我估系希腊文嚟嘅，就系、是、Sophocles， 中文我哋通常就译做索福克里斯，咁就系古希腊其中一个最出名嘅悲剧编剧。 嗱，咁我睇翻少少佢生平嘅资料啦，就系喺公元前496年。大概啦出世，咁大概喺公元前嘅406年 就過身嘅，咁、都有幾多八十幾歲 喎。80多歲。 咁係一個好有名嘅古希臘作家啦，咁佢又亦都有好多嘅代表作，被認為三大悲劇詩人之一啦。咁佢呢就生活喺古希臘嘅一個奴隸制嘅社會底下啦。佢一共寫過呢大概係123個劇本，咁其中最出名嘅呢就係伊迪帕斯王啦呢一個劇本。亦都係我哋今日會講嘅劇本嚟嘅。咁睇返佢嘅生平啦，佢好多創作呢都非常之出名嘅。另外呢就係有我哋都聽過嘅 Antigone， 咁呢佢主要都係講一啲命運嘅悲劇嘅一啲典範嘅劇作啦。咁今日我哋要講呢就係 Oedipus Rex， 就係伊迪帕斯王。佢譯名都有幾個㗎係咪？ 係呀，應該係呀，淨係叫伊迪帕斯王啦。Oedipus Rex 我都唔知道有啲人係點樣㗎，但係對最多人用嗰個名呢其實係 Oedipus the King， 就叫伊迪帕斯王啦。 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啊，即刻講下佢個故仔啦。咁係一個咁悲劇嘅故仔，大概係講啲咩嘅呢？ 我諗可能有啲人都曾經聽過，就算你冇睇過呢個劇本，冇聽過呢個戲，你都可能聽過一樣嘢叫伊迪帕斯情意結。伊迪帕斯情意結英文叫 Oedipus Complex， 就係其中一個我哋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嘅一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嘅一個佢嘅描述。就是人出生了之后呢就有一些叫伊迪帕斯情意结，就是一个恋母弑父的情意结。 其实简单啲是恋母啫，很难弑父的嘛。 情意结啫，你唔一定要做嘅係咪。 係要殺咗个爸爸。 但係佢呢个所谓恋母弑父嘅情意结呢，喺 Sigmund Freud 即係弗洛伊德嘅学术入面，主要就係讲因为你人生最接近你嘅你爸爸妈妈啦。咁妈妈就成为咗一个辗转佢对女性形象嘅认知，导致佢去追求嘅女性都会係咁。你问下好多男仔佢去搵一个女朋友呢，佢都会想搵一个有佢妈妈类似嘅特质嘅嘢喎。即係温柔软顺啦，係咪。 就算巴扎潑啦都要似佢媽嘅。 都会有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嘅，即係我唔係嚟讲心理学㗎啦，但係即係讲一样咁嘅嘢，因为我哋无形中都会俾我哋媽媽影响咗，女人应该係咁嘅，媽媽应该係咁嘅，而你娶妻嘅时候你个妻子都应该有呢啲媽媽嘅特质。所以呢样嘢辗转就成为咗弗洛伊德嘅好重要嘅学说啦。亦都同时因为咁样呢，佢个学说辗转亦都讲到话，就有一个弑父唔至于系情意结嘅，但係就你会想取代你爸爸嘅位置，导致你可以所谓得到你妈妈啦。咁而爸爸呢一个模样亦都成为一啲人去追随或者係想去超越佢呢样嘢。即师父呢样嘢我哋试下咁样去理解已经係相当唔错㗎啦，就係、是、你会想超越你个爸爸，导致你得到一个有啲似你妈妈嘅一啲特质嘅一个咁样嘅女人。而呢样嘢喺弗洛伊德嘅学术入面係最重要嘅。咁点解佢会咁讲，叫而到最后叫呢样嘢叫做 Oedipus Complex， 呢个伊迪帕斯情意结呢，就因为伊迪帕斯王呢个故仔係关于一个弑父，而佢系到最后系娶咗自己嘅妈妈，成为自己嘅妻子，而同佢系有生儿育女嘅。 嘅一个咁嘅故事。 冇错啦。 讲到故事咧，就真系好似好劲喎。但我知道咧，呢个剧本本身咧话易唔易，话难咧，亦都唔难去讲俾听众听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呢个剧本究竟系讲啲乜嘅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嚟一剧资本，继续有我永琪、赖慧玲同埋黄晓初阿初喺度嘅。 Hello， 嗱，初我哋头先咧就终于咧带到落我哋今日嘅剧本啦，就系、是、伊迪帕斯王啦。咁啊，伊迪帕斯王呢个故事即系好简单讲咧，就系、是、有个人咧就被预知弑父恋母，咁佢唔想咁去逃避，但系最终佢都弑父恋母。我好简单就讲咗呢个剧本啦。 你好叻啊！ 但我知道要讲咧，其实真系好复杂啊！呢、這个剧本我都系交俾你讲啊。 哦，咁好啦，咁我试下简单单咁讲下呢一个一啲都唔简单嘅剧本啦。咁故事就讲有个人就当然系伊迪帕斯王啦，佢呢个戏嘅主角啦。咁我戏一开始咧就系、是、就城入边嘅人民就聚集啦。点解咧？就因为最近咧又有好多嘅疫情啦，啲牛啊死晒，啲谷物又死 晒，好多人有病咁样，咁唔知咩事。咁你知道喺当年古希腊嚟讲咧，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得一个方法，就求神问卜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佢哋就围埋一齐，就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就伊力帕斯王就走出嚟啦。啊，我啊真系巴闭啦，我最近又帮你搞掂啲乜嘢，搞掂啲乜嘢咁样，所以我系坚嘅咁啊。你哋咩事话？哦，最近好唔掂系嘛？啊，我都略有所闻，所以我已经好犀利，就揾咗人去了解一下呢件事啦。佢就揾咗佢个舅仔。即係佢老婆個阿哥應該係啊 ，Creon 一個大神啦，亦都係，咁就叫佢咧就去問問佢哋相熟嘅阿波羅，即係嗰個太陽神咧，因為你知道啦，希臘嗰啲神啊好複雜噶嘛，阿波羅亦都係先知之神，除咗係太陽神之外，咁我哋就叫咗去阿波羅廟嗰度問問啦，叫啲先知講下究竟咩事啦，咁同時佢就了解咗咩情況，然之後咧喺呢個時候。呢、這個 Creon 呢、這個舅仔咧就翻嚟啦，就講俾佢聽。哎，我知道啦，阿波羅神谕咧就講咗係咩原因呢，就係、是、因為我哋之前上一朝嘅皇帝死咗，就係、是、我哋如果揾到殺佢嗰個犯咧，然之後殺咗佢或者佢驅逐佢出境咧，我哋就有救啦。咁、跟住呢個伊力帕斯王就拍曬心口，搞掂啦咁，即刻同我捉呢條友出嚟，然之後咧就睇下佢係邊個，我哋就即刻就整死佢，咁咪搞掂咯，好容易啫，係咪？佢就拍晒心口，我一定搞得掂嘅咁样，咁就叫啲人就走啦。咁点知咧，辗转问题就出现啦。咁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咧？咁啊，明查暗访啦，用各样嘅方法啦，佢就开始去了解啦。咁啊，佢亦都冇乜头绪啦，初初咁，跟住又问咩人好啊？梗系问先知啦。咁啊，城入边又有另外一个先知，嗰、那个就好出名，就已经预言过好多嘢都中晒啦。咁啊，嗱林叫佢嚟。咁啊，喂，快啲讲嗰个犯人系边个？等我哋起码有啲嘅提示去捉嗰个人啦。咁呢个先知就话：诶、唔系几好嘅，都系唔好讲啦。咁伊力帕斯王就梗系发晒老皮啦，就随便巴闭你，快啲讲，如果唔系就整死你噶咁样。咁就叫呢个先知讲啦。咁呢个先知到最后就讲：咪就系你咯。咁伊力帕斯王就梗系有冇搞错啊？你摆明系屈我啫，你系咩居心啊？咁佢就好嬲，因为伊力帕斯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佢系一个好高傲嘅人嚟嘅，佢能力系好高，佢亦都解决咗好多嘅难题，杀咗好多神兽，令到咧佢可以登上而家嘅地位，佢亦都帮咗个城市好多。咁佢听到个先知咁讲，当然就好嬲啦，然之后就赶走个先知，然之后就有冇搞错啊？咁喺呢个时候咧。佢老婆就同埋嗰个舅仔咧，就一齐出场啦。咁啊，喂，咩事啊？咁样，咁呢个伊力帕斯王就发烂渣啦。佢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我已经系救咗个国家，点解嗰个先知啊咁讲啊？然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咧就和盘托出，讲埋其他嗰啲佢哋已知嘅事实出嚟咯。就系、是、听讲咧，上朝嘅皇帝系点样死嘅咧？就系喺佢去邻国嘅途中，喺一条三叉路口就俾人杀死咗啊。咁伊力帕斯王谂啊。唔系，我好似曾经个三叉路口度杀死咗一个人嘅，又好似坐住车又有啲随从咁啊死啦，会唔会系自己咧咁样？咁跟住佢就问：喂，究竟系一个人定系一班人杀噶？咁啊，佢好紧张，因为佢当时一个人啊嘛。如果系一班人啊，唔关系事啦，因为佢话应该系俾人抢劫噶嘛。佢哋探子回报就话俾人抢劫。佢话如果系一班人，唔关自己事啦。喂，一个人定一班人先？咁啊唔知。咁跟住呢个皇后就话：啊，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咧。就死剩咗就唔死得嘅，就翻咗嚟噶。不过嗰个人啊好奇怪啊，佢原本翻咗嚟佢系冇事啊，佢就话俾人打劫啦，详细嘢冇讲啊。跟住佢一听到话你做皇帝，佢就即刻话：我可唔可以辞职唔捞啊？咁就即刻翻咗乡下嘅。咁呢个伊力帕斯王就越听越惊啦。咁但系佢越听越惊之下咧，佢亦都想知道唔系嘅，一定唔系我，我要证明唔系我嘅。但系佢越系想证明唔系自己嘅时候咧，咁佢又谂翻以前啲预言咯。佢预言就系话。佢会杀死自己嘅爸爸，娶咗自己嘅妈妈。佢唔系系嘛咁啊？跟住点知咧？又同时收到有一个信差啦，就翻嚟话：，诶、都唔知系好消息定坏消息啦。我有个坏消息啊，不过都系好消息嚟嘅，就系、是、你阿爸死咗啊！啱啱佢系自然自己病死噶咁啊！哇！嗱，而家我阿爸自然死咗，咁啊冇事啦，即系唔系我啦，好彩啫。咁嗰个预言啊冇应验啦。但系跟住又有人走出嚟讲咯，就系、是、先王死啦，咁但系先王后生嘅时候就生咗一个仔，就有个预言，就系话佢个仔又会杀咗佢，同埋娶咗佢老婆，咁咪同伊力帕斯王嗰个预言系完全一样。 系啊， 咁但系好重要嘅问题，佢哋系唔系同一个人先？ 嗯， 咁伊力帕斯王一路都以为自己嘅父王即系另外一个国家皇帝啦、就系佢个老豆嚟噶嘛？ 系啊系啊， 点知呢个时候又有人讲啦，就系、是、原来当年咧先王即系、就是、上一朝嘅皇帝咧。 生咗个 B B 嘅时候，就预言就咁讲咧，所以佢哋就同皇后就决定就杀死呢个仔嘅，就谂住抌落河，就等佢就死咗佢咁啦。点知就系负责执行呢个行动嗰个仆人咧，就心软，就将佢就俾咗邻国嘅一个牧人，咁、牧人咧就辗转就将呢嘢交咗俾嗰个国家嘅皇帝，而呢个皇帝就当佢系自己嘅亲生仔咁样养大咗、所以问题就出现啦，就系、是、原来佢哋根本就系同一个人，到最后伊力帕斯王发现咗呢样嘢，佢老婆亦都发现咗呢样嘢，即系佢哋有一个咁不伦嘅关系啦，就 系 原来伊力帕斯王就娶咗自己个阿妈，就有生儿育女嘅，跟住呢一个。皇后听到之后自杀死咗，咁到最后伊力帕斯王呢就去到呢个皇后嘅尸体嘅旁边呢，就喺佢身上面掹咗啲唔知係发簪呀定係咩呢，就吉盲咗自己嘅双眼。咁跟住佢就流放咗自己，佢就离开咗呢个国家，咁到最后就呢件事就係咁样告一段落㗎啦。而伊力帕斯王有一样好紧要嘅就係佢係吉盲咗自己，佢冇自杀嘅。咁喺个戏入面，如果我冇记错啦，就係伊力帕斯王就係话佢有一个感觉，就係觉得呢上天係要佢继续生存落去，去承受呢个痛苦，呢个系佢嘅命运嚟嘅，所以佢唔可以死。 好，我决定拍手掌。 点解呢？ 好犀利啊，你可以讲得清楚呢个故事俾我听，系真唔容易。 其实我諗好嘅剧本都系咁样嘅，佢哋通常唔会系 complicate， 即系複雜繁複，但系佢哋会 complex， 系好有規律，好有架构咁样将一啲複雜嘅嘢摆埋一齐，但系唔会系繁複嘅，即系佢唔会系乱嘅。如果佢系乱嘅话呢，我哋跟唔到嘅话呢，就冇戏可成㗎啦。 咁嗱，事实上呢个剧本呢真系堪称系一个好剧本啦。你諗下流逝咗咁多年啦，都仲有人演绎緊，到依家都仲有人上演緊嘅。咁你觉得佢最可贵地方，最值得我哋去演绎嘅地方系喺边度呢？ 其实点解我哋一开始要讲希腊嘅戏咧，古希腊嘅戏咧，系因为佢系个源头啦。同埋，如果我哋将呢个希腊嘅戏剧嘅一啲本身嘅特性或者最重要嘅地方，我哋睇翻咧，好多嘢而家我哋仲应用紧嘅。但系佢一路嘅转变，如果我哋睇到嘅话咧，我哋又会揾到另外一啲好有趣，同埋对我哋而家作为编剧、作为观众系有用嘅嘢嘅。咁而喺古希腊嘅戏入面最重要嘅一啲元素系咩呢？咁我又要即系唔多唔少要抛下书包啦。如果我哋讲到古希腊嘅戏剧，我哋一定要提一个人，呢、這个人好重要嘅，所有戏剧系嘅学生都应该要识呢个人，同埋睇过佢其中一本好重要嘅著作。呢、這个人就系亚里士多德，即系古希腊三大哲学家嘅其中之一啦。咁系苏格拉底嘅徒弟啊，柏拉图，柏拉图嘅徒弟就亚里士多德啦。而亚里士多德其中一本著作叫《诗学》（Poetics）， 佢本书就叫做《诗学》，但系本书咧就唔系讲写诗嘅，因为 Poetics 呢一个字本身喺希腊文入边咧就系解作咩？系解作制造啊。就唔系解作诗嘅，咁其实诗就到最后都系一样人做出嚟嘅嘢啦。入边系讲好多其实系编剧嘅技巧，而悲剧理论咧，我哋而家沿用嘅一路都系用紧亚里士多德嘅诗学入边所描述嘅嘢嚟嘅，所有嘢我哋都仲系跟紧嗰一套。到而家就算你系喜剧好悲剧好，所有嘢我哋都仲系用紧呢一套理论，诗学入边嘅理论嘅。咁而攞一套古希腊悲剧去讲咧，就最贴切、最容易见到嘅入边讲最重要嘅嘢噶啦。 咁今次呢一个伊力帕斯王呢个剧本啦，我哋都见到个悲剧。咁其实个悲剧理论系存在一边噶嘛。咁但系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悲剧理论系乜嘢咧？ 其实话就话悲剧理论啦，咁但系我哋可以笼统啲咁样当佢系戏剧理论，即系整体究竟戏系啲乜嘢？咁喺亚里士多德嘅戏剧理论入边咧，有好多嘅枝节嘅。但系最重要嘅部分依然系翻去四只大字起承转合，都系翻去呢度嘅啫。咁只不过系我哋唔同嘅人去到唔同嘅阶段啦，即系我讲紧成个人类历史啊，喺中世纪嘅时候，曾经因为一啲翻译嘅问题啊，乱晒啊，嗰啲嘢就全部啲翻译都唔准确啊。而喺悲剧理论入边最重要，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嗰部分，除咗系起承转合咧，就系一样嘢喺古希腊文入边咧，就有一个字叫做 hametria。Hametria 而家英文译咧，有啲人译做叫做 tragic flaw， 中文就译做一个悲剧嘅缺失、悲剧性嘅缺陷。而呢样嘢系形容个悲剧主角嘅佢本身嘅一啲缺陷，导致呢个悲剧嘅产生嘅。嗱，咁样听咗咧，我唔知观众喺听完之后，头先讲咗个呢个伊力帕斯王嘅故仔之后，你觉得呢个人物 佢有啲乜嘢缺陷，有啲乜嘢佢嘅问题係导致呢个悲剧产生嘅呢？嗱，悲剧产生唔系纯粹系因为个环境，唔系因为个外在嘅，系因为嗰个人物佢本身嘅一啲缺失。曾经喺中世纪嘅时候，呢、這个 hamartia 啦，系曾经译过做咩呢？你估都估唔到，系译过做 sin，S-I-N， 中文译做罪，甚至系原罪啦，有啲人译。咁而你如果咁样听完呢个故仔之后，你觉得伊力帕斯王呢个故仔有啲咩罪、原罪，或者有啲咩缺失系令到佢自己带自己入呢个悲剧嘅咧？ 呢、這个缺失会唔会系外来先？即系嗱，我一听咧，我就觉得系先知俾咗个讯息佢，话俾佢听佢会视乎娶咗自己妈妈呢一样嘢，令到佢去逃避嘛。 系， 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咪佢个缺失先？因为呢个唔系佢身体富，即系天生富裕俾佢噶嘛。 冇错啦，所以呢个就唔系佢嘅缺失啦。 咁佢本身 缺失，但系我都想补充一点就系、虽然唔系佢嘅缺失，但系喺古希腊嘅戏剧入边咧，有一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嗱，头先喺个戏入边，我哋已经提过几次神谕啦，先知啦，即系神嘅睇法、神嘅力量啦，喺古希腊嘅戏入边系好重要嘅。亦都因为咁，命运系一早已经中咗喺伊力帕斯王嘅身入边，所以呢个可以话系佢嘅缺失嘅一部分嚟嘅。我认为即系因为有啲理论系咁讲嘅，我唔系话我系咁睇，但系有啲理论系咁讲嘅，就系佢嘅命运已经系佢嘅缺失嘅其中一部分嚟 啦。哦，呢度都系我哋可以喺古希腊剧本会见到一啲元素。 冇错啦，但系除咗呢个命运，因为命运其实都有好大部分系神赋予俾佢噶嘛，唔系佢自己嘅问题嚟噶嘛。所以你会发现好多古希腊嘅戏剧咧，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嗰啲人想办法打破佢嘅宿命，打破佢嘅命运，改变佢嘅命运。佢相信也好，唔相信也好，佢会想办法去抗衡呢样嘢，成为咗即系唔系净系古希腊嘅戏啦，系成个人类文明啊，都系咁样嘅啫。就系好多戏都系讲我唔信邪，我唔信我嘅命运系咁，我要改变我嘅命运，我要改变我嘅宿命。呢个系好重要一部分嚟嘅。但系如果我而家话嗰个所谓嘅 tragic flaw， 即系嗰个悲剧嘅失误啊，佢嘅问题啊，究竟系乜嘢？呢个人物头先咁样听，你认为佢呢一个人有啲咩？我唔知系情感上嘅缺失啦，定还是系佢性格上嘅缺失啊，令到呢件事会咁样发生嘅咧？你觉得？ 我唔会好独立咁样讲呢个角色，我会讲可能本身人咧自己有一种头先我哋所讲嘅恋慕情意结喺度， 系 会唔会系呢个情意结呢个心理上面嘅缺失，令到佢嘅命运变成咁样咧？ 咁但系呢个戏而家睇落去，佢恋慕情意结唔至于佢要死啫。嗱，我试下讲多少少啊，佢恋慕啫。如果一开始听到话个城入边有好多嘅灾难啊，又有疾病啊，啲牛又死啊，谷物又死啊，佢话喂呢啲唔关我事，我帮唔到你搵个农夫啊，你咪搞我啊，咁佢咪唔会死咯。 系， 咁究竟系啲乜嘢令到佢会咁样行为行动？嗱，而系佢自己嘅过失嚟嘅。 系迷信， 即唔系迷信，亦都唔系迷信。嗱，我唔卖咁多关子啦。其实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佢一听到话有问题，佢走出嚟做咩啊？我咁劲，我帮你搞掂佢。跟住咧，佢听到有神谕先知嚟讲，佢又话我唔信，唔系咁样嘅，你讲大话。跟住个先知话唔系就系你咯，佢一早讲咗话要捉到个人啊嘛。跟住话你讲大话，你应该系有心诬蔑我嘅。佢个舅仔去问咗阿波罗神谕，翻嚟之后话要解决嗰个人。佢就觉得呢个舅仔应该系同嗰啲先知又夹埋，其实系想抢我皇位嘅。佢系有一个好好大嘅自高自大、自傲喺入边。跟住咧，再加埋咧，佢有一个好盲目咁样去追求真相啊。佢好想知道个真相，因为佢喺任何一个位，佢只要话佢个老婆曾经说服佢噶，喂你不如算啦，我哋当唔知咁样唔谂就冇事噶啦。 系， 如果佢系咁嘅话咧，佢冇事噶，佢唔会去追寻嗰个结果，佢唔会去理嗰个结果，好可能佢个城会继续有瘟疫，嗰啲嘢会继续死，但系好可能唔会系一个咁大嘅悲剧。 系， 起码佢到最后唔知道自己原来娶咗自己个妈妈先。 系啊系啊，咁啊唔会变成一个悲剧。 冇错啦。 咁所以今次最大嘅悲剧嘅源头就系佢自己自高自大性格，同埋佢盲目地要去追随真相呢一样嘢啦。 冇错啦。 哦，咁其实嗱，古希腊剧场啦，无论咩剧场啦，我觉得每一个剧本都有一个主题。我可唔可以话今次嘅主题就系讲紧人咧？总会敌唔过你自己嘅命运呢？ 呢一个喺古希腊嘅戏剧入面啦，好典型嘅一个状况嚟嘅，就系、你如果去睇翻伊力帕斯王最得意嗰样嘢就系咩呢？就系佢阿爸阿妈就系因为话，哎呀，我嘅命运神谕话我个仔会杀死我噶，我尝试改变佢，抌佢落河， 系咪？跟住啊，伊力帕斯王听到话，哎呀，神谕话我会杀咗我自己阿爸阿妈噶，避开我阿爸阿妈先，走远啲，系咪？ 系。 咁跟住神谕话，哎呀，我哋要捉咗嗰个人，咁跟住就冇事啦。哎，我想办法捉咗嗰个人，佢想办法逃避，想办法改变佢嘅命运，但系命运系一直都存在嘅，到最后佢。当然是改变不到啦，亦都到最后是因为他逃避自己的阿爸阿妈，就走返去原本他自己的阿爸阿妈的身边，杀了自己的阿爸，娶了自己的阿妈。 好惨好困局啊。 冇错啦，所以就是说他到最后呢，古希腊的戏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越去想改变你的命运，你越是改变不到，同埋去跌入你的命运入面。 哦，其实点解问呢样嘢呢？因为我觉得呢，每一个剧本的主题呢都是很重要的。我想呢，我们可以呢再讲多少少每一个剧本的主题。不过想讲多啲嘅时候，今集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其实我哋头先想讲咧，就系呢个伊迪帕斯王嘅起承转合咧，都未讲到嘅。不过唔紧要，各位听众，你哋咧可以自己试下谂下，今次呢个咁好嘅剧本啊，伊迪帕斯王佢嘅起承转合喺边度？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咧，不妨咧又倾下佢嘅起承转合喺边度，亦都咧会讲一个全新嘅剧作家，亦都系咧大家好期待已久嘅一个剧作家，就系、是、莎士比亚。好，事不宜迟，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就再讲下莎士比亚同埋今次嘅起承转合啦。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